近日，质检总局等14部门联合印发《服务质量信息公开规范》《服务质量评价工作通用指南》等两项自愿性规范，以推动服务质量信息公开、规范服务质量评价工作，完善市场质量信号体系。两项规范将对养老、铁路、商贸、民航、医疗、旅游、银行等领域的质量披露和分级起到指导和推动作用。我是赵珊珊，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其他节目。 说文明话，办文明事，做文明人，树立社会主义新风尚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有人说，一生一定会有一个地方让你怦然心动，那个地方一定是希腊。MC 一鸣带你走进浪漫的希腊，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周期只需3个月，即可获得欧盟自由出入身份。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为什么现在是投资希腊的最佳时期呢？希腊地产开始回暖，与2013年相比上涨了10%，预测未来还有上涨潜力。近年来，众多中国传统企业不断进军希腊市场。2016年，中远集团进军希腊，中国国家电网收购希腊电力股份。2017年，中国丝路基金访问希腊，加之国家“一带一路”的推进，希腊经济将不断上涨。快速办理希腊绿卡，25万欧购房，办理周期3个月，一家三代或永居，可享受当地福利待遇，自由出入26个申根国。详情拨打微信手机同号18901196670，18901196670。

身， 想补救，怎么总是漫扬借口？ 此以后你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梦，你愿意付出毕生的代价，每一天都做着别人为你计划的事，你终于因为一件傻事离开了家，从此以后你有了一双属于自己的手，你愿意忍受心中所有的伤疤。 九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，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九五九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，广告定制热线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今天是11月8号，中国记者节，旨在表明党和国家对新闻界和广大新闻工作者的关怀和重视，既在确认新闻从业者的社会地位，更在鼓舞和激励新闻工作者继承优良传统，做好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。

顺通双十一购物狂欢节，11月11、12日，长阳顺通家居体验店无限制代金券，全场任性用，集印章领奖品，20多款精品家居爆款，正品汇聚，低价血拼，老旧合同单均可抽奖。凡在顺通长阳店购买一定额度，即有机会领取家电大礼。终极抽奖1111元免单等您来嗨！地址：原长阳环岛东北侧6137-0155。 这里的价格比超市更实惠，这里的品种比超市还要全，这里是您一站式购物的首选之地。涿州市新发地大石桥批发市场热忱欢迎您的到来，热线电话03123877772。 红码头国际葡萄酒城数十家实体酒庄正式入驻电台指定购物平台，疯狂特购，精选近百种进口葡萄酒，以平民价格高端品质服务听众。佳节选红酒就关注微信公众号疯狂特购，所有酒品假一赔十，均有实体销售，售后投诉热线13488662345。心之所向，无所不达。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，尼桑高端大皮卡不摇号上蓝牌。订车热线18911335133，地址良乡检测场北100米。 后驱独立悬架到期座五菱宏光 S3 即将上市，预售期间最高可得4999元购车红包，北京龙盛房山 4S 店邀您赏车试驾，销售热线8030-8100 8030-8100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Show

在城市角落，不想的看到听到知道，属我的只有泥土和青草，柔软的身躯被破碎月壁 微凉的夜里。 天到了多美丽，枫叶到满地，落叶落叶飘不停，让我想